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由市文联、海淀区委、区政府主办的北京意象诗画海淀绘画作品展昨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是北京意象系列展览之一，这一系列是市文联主办的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始于2010年，邀请艺术家实地采风创作，反映北京各区的自然人文面貌。经历了1年半时间升级改造工程的北京辽金成员博物馆昨天重新面向公众开放，在馆舍和展陈条件升级之后，推出了第一个专题性展览《铁凤风鸣·辽金东京地区文物展》，展出来自辽金成员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辽阳博物馆、沈阳市考古所等多家文博单位的153件套文物，展览将持续到明年3月6号。今年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番禺家、新中国文物工作的开创者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故宫文华殿正在举办郑振铎纪念展，展出文物共计128件，都是从郑振铎先生捐献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中遴选出来的，其中包括9件一级品。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0号。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展日前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展览包括改革开放的必然性与华侨华人的作用等5部分，生动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深刻变化，彰显华侨华人为改革开放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故宫博物院的神武门展厅的爱情遗珍希腊安提凯西拉岛水下考古文物展中，展出的文物都来自于一艘沉船中。这艘船在20世纪初被发现，位于爱琴海西部边缘的安提凯西拉岛附近的水面之下。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6号。皇城艺术馆正在举办玉染草色雪映霞宋元瓷器精品展，展览巧妙地将艺术与科技完美融合，观者可以对宋瓷的种类、特点、发展、工艺、纹饰、功用等有清晰而全面的认识，进而了解器物表面特征背后所蕴藏的思想文化和生活美学。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在密云第二小学举行普法漫画《税收与生活》首发仪式。漫画以小学生月月的学习与生活为题材，生动形象地宣传介绍税收基本法律法规，引导青少年掌握税法知识，树立法治意识，养成遵法守法的习惯。北京电台将公开选拔第4届广播评议员，凡是关注广播、愿意长期承担评议任务的听众都可以报名参加。报名者需要提交针对一个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一个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稿件征集正在进行中，将进行到本月31号。参选稿件发送到电子信箱 abcd@rbc.cn， 并注明参选广播评议员字样。详情可以咨询北京电台听众服务中心，电话65661566。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本市气温较低，而且白天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在7级左右，风寒效应明显，体感温度更低。目前呢，处于大风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请您注意防风防寒。 另外呢，今天本市还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您注意安全用火，并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具体预报如下，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百分之十。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百分之三十。下面请您收听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 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夏明啊，我犯愁啊，愁什么呀？你知道前两天有一朋友跟我说， 啊， 一拍脑门的， 啊， 我们家要装修，临时决定要装修。对，我说这大冬天的，你不合适吧？你再让今儿这么冷，你说你要跑个建材市场，你都得裹得跟个熊似的，你去了，人家那儿未必都有人，人家说不定也不上班，这么冷的天儿。我说你为什么选冬天？他就说，就选了吧。 对，就反正临时起意。对，可能人家想过年之前住个新家什么的， 估计是这么想， 是吧？但是说句实话，第一，如果您按传统装修的话，稍微工期有点紧了。 嗯。 第二呢，如果选择轻装，轻装就是所有的材料您全部自己买，那您到年前可能能装上就不错了。 是 啊，太麻烦，所以建议他用全包。全包哈？对， 他问我呀，我就。 我不是资历尚浅吗？所以我就在节目当中问问夏大师。我有后援。 是吧？ 对，今儿我请来一位， 是吧？ 正好可以跟你这个朋友推荐一下。 哎， 他们家三天能装完吧？ 多少？ 三天。 开玩笑呢，三天装完， 真不开玩笑，上周五我们已经聊过了，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都已经知道了，三天具体怎么装，到底能装点什么？我估计他们家要是全屋都要装啊， 一周，三到七天。 来一百个工人是吗？具体的， 来，我先请出今天我带来的这位嘉宾，哎，好不好？有什么呢？你可以具体问问他，有什么疑惑呢？你也可以具体问问他，因为上周的时候，我和王伟我们俩就特别疑惑， 是吧？ 问了好多好多问题，人家都给我们一一解答了，然后我们觉得，哎呦，不错哎。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腾出空来去人家那个展厅参观学习，等回来我们去的话，哎，可能实地考察一下就会更有发言权了，好吧？来，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一号新家的副总王笑，欢迎王笑。 大家好，我是王笑，来自一号新家。 哎， 来，这个你先解答一下浩洋这问题，刚刚我没吹牛吧？没有，我们现在这个三天是这样的，客餐厅的改造 不动水电的情况下，我们是三天就结束了。哎，听听， 三天就结束， 而且我们还算了一下，上周我们算了一下，三天是打的负余量，三天还是负余量？ 是的， 整个您装可能也就一天。这越说越玄乎了，真的。来，跟我们好好介绍介绍。实际上，我们用的是一号新材这种新的材料，我们这个新材料呢，一共含了十几种的这种，像定型木纹、墙面块装板。 有木纹的，有皮纹的，有石纹的，有布纹的，还有墙纸纹的，就各种纹路都可以选。定型的集成天花块装板，皮革雕花背景墙，仿大理石花岗岩等石材背景，石塑集成地板，就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快的这种装修的过程。就是我们通常是三天装客餐厅，然后一个房间一天吧。 通常三室一厅的房子，我们也就六七天的时间。 对，你就一别墅啊，一星期差不多了，七个屋子够了吧？对，我刚才就想问这个，就是您说的，比如说这个三天客餐厅是按照怎么样一个标准？比如说它的平米数呢，还是什么？因为如果说是小房子三天， 我其实也不太能够接受啊，但大房子我更觉得不太可能了。 不是，这三天是这样的，我们是指旧房的改造，这个就是本身它的水电路已经是做好的，在水电路不动的情况下，我们三天是肯定能够完成的，啊，房子大小呢没多大关系，一般来说，20到40平米都可以，啊，一般客餐厅40平米已经算够大的了。 我给你解释一下，一号新家推出的这一号新材啊，因为一号新家的新是温馨的那个新，它推出的一号新材是新旧的新。啊，就是说这个材料是新的，什么呢？就是是用板子，不同的板子或者不同花色的板子，在上边有一卡扣，啪啪啪啪啪就按上了，就跟您穿衣服那么简单。一开始大概是一什么流程？比如说你到一号新家了啊，你选择了说，哎呦这不错，我要装，啊，然后设计师呢就上去量。啊，您家的这个房子有多高啊？您这吊顶想要什么样的呀？您这地板想使什么呀？人家把这个数据全都量好了之后，哎，把这数据交给工厂，工厂呢就模块化的这种定制，定制完了之后，您挑一天，工人扛着这些板子到您家，啪啪啪啪啪啪一安。我们说一天啊，准确可能工时， 八个小时， 对，因为还在墙上打那个暗扣什么的， 对吧？墙上要打， 整个下来8个小时， 哦， 您家就焕然一新了， 明白了， 哎， 那实际上这样，我觉得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按平常的那种普通装修的话，这朋友可能还得出去得租个房子啊， 对， 现在去个酒店啊，在外边待个一两天就行了， 这不用，这就是 这还不用啊， 边住 家都不用搬。 家都不用搬， 对，我们这个材料它本身没有味道，啊，然后也是拼装式的嘛，也不产生粉尘，也不需要去把原来的墙面铲掉啦，再重新挂栗子啊，就是都是就是板子直接上墙就可以了，就不需要那个，不需要， 就是这个主间再出去， 对，它不需要搬家。不需要搬家，就是我们白天做好工作了以后，晚上可以还照样在家里面可以睡觉啊，因为我们是环保的，没有甲醛，零甲醛释放，也没有气味啊，没有不会引起那个就是客户在家里面这种各种不适吧， 那这还真的是省事儿了， 对，而且他们这种建材的材料是竹子，是吗？ 竹木纤维 啊，所以它的那个味道基本没有。啊，就是您闻不到任何味儿，而且呢就是花色特别多，这也是听肖总说的啊，就是说花色特别多，然后我说下一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把那些花色品种拿过来我们感受一下， 对，这个是可以仿，就是目前是墙面的任何的材料的这个形制，都是可以做的一模一样的， 对，这样你跟你那朋友说，让他去一号新家那个样板间看一看， 对，这必须得看， 直接打电话咨询一下。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是推出活动，是20平米的客餐厅，8800块钱，然后呢，我们是免费的上门的量房服务，免费上门量房，您只要打个电话，855-30566，然后就可以，我们就实际是预约上门。上门以后呢，我们是先测量以后，我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就是客户有的时候他喜欢不同的风格，我们会给他看一些图片，我们设计师上门的时候会给他看一些那个我们这种材料装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效果图，他可以选自己喜欢的，然后我们设计师会免费在3到4天内，给他出一个全景的效果图，这个全景效果图也是用我们的专业软件做的，就是比较快速的，可以看到他家用我们一号新材所呈现出来的装修效果，然后满意了，您就可以跟我们签约，然后我们就开始施工，准备材料施工了，3天装完， 就是之前的。只要您不签约之前的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比如说我想看看我们家装下来到底多少钱，或者我们家适合不适合这种一号新材来装，您就打电话 855-30566 啊，855-30566，855-30566，您说我约一设计师啊，上来跟我量量房，然后设计师呢就带着东西到那儿量房，量完房之后3到4天给您出一效果图，如果您满意了。你说哎不错，好，那咱们签约吧， 是 您再开始掏钱， 如 果您不满意，不行，我想再看看，得嘞，那咱下次再说啊，有缘再见，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是设计是一直设计到客户满意为止。 嗯， 就是你嫌这一版不满意，那我们再 换一个。 对，就是总归是能让你满意的，因为装修这个我们是符合客户的这种需求的。一般客户就是说， 肖总毕竟是非常精明的生意人，而且非常憨厚啊，就是说别走啊，我再换一样，对不对？直到让你满意。 是， 对，只要你觉得哎这个材料我比较适合，我比较喜欢，我觉得既没味儿还有新意，而且最关键是快，我不用搬出去，我省了大部分的事儿了， 是 不 是？ 是 的，是的。而且我们现在最近还在做活动， 嗯， 就是不但是20平米8800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另外我们还是上门量房，我们可以赠送298的那个健康枕，品牌的健康枕。 上一波的不都送完了吗？ 上一波 又开始送， 又开始送，又开始 送。哎呦我的天！好好，这就是等于不仅免费量房， 对对对， 只要您打电话， 对， 设计师上门了就会给您带一枕头过来，是吧？ 是的，是的。 说这是送给您的， 就是不空手来， 对，哦、有个上门礼、嗯。 但是这个还是有名额限制，是吧？ 对。 50个人还是 50个？ 好，嗯，那签约是不是也还有理？ 签约我们现在还是有的，因为上一周我们做的活动的话，客户也是很踊跃，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时间嘛，所以还是要赶早的话，我们20套的样板间现在这个还是没满的， 好，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如果您签约的话，目前20个名额还没满，这20个名额是什么？ 送 您 智能门锁 2388的智能 门 锁，是吧？ 对， 哎，对，这都是优惠的。 嗯， 当然优惠是一方面，最关键可能大家想到的还是这装着到底好不好，适合不适合我。尤其是今天是大雪的节气， 是 大雪，就是天儿大家也能感受到啊，虽然没下雪，但是冷的不行， 很冷。 我正好来的路上，我还想说，我说哎，见到王总我得问问他，我说这么冷的天儿，对咱们这个板材，对咱们这个新型的建材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包括它的安装上、使用上以及平时的保养上？ 这个我们这个材料它是不怕冷的，也不太怕热，就是热，就是除非是很高的高温它会变形。 嗯， 我们这个材料它的防火等级呢是2级，就是比那个石头啊、比铁啦、啊、那些是那金属啊，那是1级防火的，我们这是2级防火。二级防火的意思就是点不着，就是点不着，它会在高温下会变形，但是呢不会产生有毒有害的气体，更不能燃烧啊，就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材料的一个特点。 那冷呢？比如说热胀冷缩，咱们是靠卡扣来把那板 热胀冷缩 拼起来的。 我们这个板它事实上它中间是卡扣的，就是中间我们是60公分的宽度啊。一般是60公分的宽度，它是中间是有缝的，但是那个缝呢，我们会做造型的那个微缝，是很漂亮的一个缝，啊，所以这个它热胀冷缩不会引起那个 变形 、就是像要拱起来啦，或者是裂了很大的一个缝啊，它不会的，它中间还是有间隙的，有间隙的， 就预留出来的，等于是， 对对对对对，这本身这个缝事实上是我们这个板子本身就是它的那个缝，不像那种平缝。就是平缝的话就是需要压线条啊，我们这是微缝，这个微缝呢是 V 字形的那个缝啊， 微字形的缝， 对，它是一个，就是哎呀这个很难形容它， 但是下一次看吧， 啊，对， 大家到样板间看， 本身也是一种造型啊，本身也是一种造型，这个缝本身就是造型啊，如果是有客户嫌缝不好看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缝上面再压线条，这个也没有关系，它可以镶嵌一些不锈钢的一些线条啦，或者是木线条啦、不锈钢的线条都可以啊，就是整个的这个板子我们上墙以后它可以做成一个整体的感觉，不影响美观，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美观的东西。 明白了，明白了。说到这个一号新家，说到这个一号新材，这个新材，刚刚我们知道了，这个板子算是一种新型材料了。那除了这板子，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它的安装方式啊什么的，你也可以介绍介绍。 我们 都新在哪儿呢？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首先在那个墙面原墙面啊，原墙面我们可以是不动，无论你原来是刷的乳胶漆，还是贴的壁纸，甚至说厨房、卫生间你原来贴的瓷砖，我们都可以不动的，啊，直接在上面我们钉上那个卡扣。 啊，钉上卡扣以后，然后板子扣上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打出来这个三天厨房卫生啊，厨房三天客餐厅，七天就是全屋翻新，全屋翻新，这个还是有保障的。 对，而且呢，最关键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好处啊，就是装修的噪音小。啊，它不会有那么多电钻的声音啊！ 对对对，你砸墙、拆 对对对 拆除啊， 它的声音一定会比这个王总拍桌子的声音要小。王总小点声拍桌子啊，拍坏了咱直播可就断了。这个您拍自己大腿啊，这是一方面。刚刚也说了，您不用搬出去，对吧？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当然，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打电话啊，打电话咨询。您再给我们多说说电话。 855-30566。 855-30566。刚才说了，说客套餐是8800， 八千八， 对吧？ 20平米 是客厅餐厅，20平米的。 对， 如果比如说浩洋他们家那个或者他朋友家，那20平米稍微超了点，或者是我少了，我不够，我这个客餐厅加一块18，那你是不是还退我点钱呀、 是这样的，我们是20平米起坐的，20平米起坐呢，就是。超过了就是加按照440一平方，你要30平米的话呢，就加4400块钱就行了。 明白 了啊，少了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在别的地方补，就是说您可以不光做这个客餐厅，您可以连阳台啊，甚至连厨房、连卫生间，我们都可以给你。 只要总数是在20平米20平米起， 对， 就 OK 了。 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20平米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家里面用吧，怎么也是能用到20平米的。 来，也有朋友发来了这个问题， 是这位叫做欧来的朋友，他就问哈、这个厨房和卫生间能不能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板子的厚度是多少啊？会不会影响整个房间的大小？咱们也请这个王总来跟我们说说。 是这样，我们板子是贴着墙装的，就是说我们板子的厚度是0.9公分，对，也就是9毫米的厚度啊。一般来说是不影响整个的家里面这个面积的。这影响或许有一点点吧，非常非常的小，凭感觉是感觉不出来的。另一个就是厨房和卫生间是可以，墙面顶面都是可以的。但是地面事实上也可以用，但是呢人还不太习惯，基本上地面还是用瓷砖的多。 明白。它可能是清洁起来会有一些问题，是吗？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是大家还对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它出来的时间， 明白， 也就几年嘛， 明白。 然后那个到底是不是能够经过10年8年的这种水浸泡啊？这个还没有经过市场验证。但是在一些酒店里面，它那个整体的就是墙，就是酒店的卫生间啊，就是。整个墙顶地都用这个1号线材装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明白了。 是，其实这儿也帮这个朋友回答了问题了，就甭说这个厨房和卫生间了，其实整屋都是可以装的。 对， 而且别说是整屋了，可能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的住间之外，像酒店也都是可以装的。 对对对对 对。 另外很多朋友也在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多长时间能住。刚刚其实已经跟您说了，3天到7天。如果您只改造其中一间屋子的话，3天够了，加上之前可能这个设计师上门量房，还有呢等咱们的这个材料，就是针对您家的这种定制材料，长宽高这肯定得定制。 对， 包括您的花式样式，整个加起来估计可能1周2周差不多就能给您装完了。真正装的时间1天， 真正装的时间我们是材料进场以后啊，就是3到7天嘛，我们是留了一点点富余量的，3到7天赶一赶的话，也可以快个1-2天，是吧？住呢是随时可以住，就是说我们、 装完就能住， 对对，就是边装边住都可以 啊。对对对对对对，也有这问题，就是说，哎呦，这不错啊，老房装修可以使，那新房装修呢，能用咱这个吗？ 就毛坯房吗？ 对啊， 毛坯房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推出来这个冬季这个装修，就是为什么今天讲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冬天都不爱装修呢？第一是主要是考虑天冷嘛，有些东西材料干得慢，就是水电作业啦，或者是墙面刷乳胶漆、刮腻子、刷乳胶漆，它都干得很慢。一般来说，就是过年春节期间工人都放假，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嘿，您家这是变魔法呢，还是怎么着？3天不见，家就装修了一遍。 哪儿啊？这全靠了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定好设计后施工只要3天，边装边住都不用搬家。 厉害了，这墙壁、吊顶、背景墙装下来得多少钱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吊灯呢。具体的你打0108553056问吧。 010855305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北京时间下午的2:32，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住在876，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郝阳。 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一个挺不可思议的事儿啊。 是。 最近听这个广告，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 哎， 说这真的假的？是忽悠我们的吗？不是啊。这个其实经过我们2次的一些直播，大家可能慢慢的开始了解了哦。一号新材是什么？一号亲家出的这个3天装客餐厅到底是一什么东西啊？大家慢慢也明白了。所以呢，也会有更多的朋友有一些问题出现了。您有任何的问题呢？第一，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第二呢，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您直接拨打一号新家的电话，这个让王总再说一下。 855-305-66，855-305-66， 对，855-305-66，直接打这电话啊就可以了。这个你咱先解答一个问题，是不是这风？ 啊，启峰他说这个问了一个问题，138平米，30一厅，1厨2卫。如果说用咱们这一号新家的一号新材来装的话，算下来大概得多少钱？ 我们现在用这个一号新材来装修新家的话，跟传统装修的，就是套餐的价格，事实上是差不多的。 嗯， 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对墙面的这个处理啊，已经不用再去刷乳胶漆，或者是不用贴壁纸，相对来说比传统的400落地的房子，就是相当于就是刷乳胶漆。就没有做任何造型的房子的那个造价其实是差不多的，比原先的那些豪装啊，就是所谓的豪装吧，就是一般墙面都是做糊墙板的啊，或者是做那个大理石上墙啊，就墙面做一些造型的这种呢，我们的价格会比那个要便宜很多，要便宜很多，因为我们这个材料嘛，就是同样是糊墙板啊，就是 用传统的就是实木的护墙板的话就比较贵， 嗯， 差不多是那个就是那个1000块钱一平方，就是在墙面的面积是1000块钱一平方， 嗯， 那是比较好，就是比较中档的那个木材啊，石材上墙呢，也大理石的上墙的话也是差不多是700-800一平方，还有不含人工费啊，不含人工费，所以我们这个材料的整体的造价大概只是那些1/5左右啊，也就是说比平时你贴个壁纸啊，好一点的壁纸比好一点的壁纸呢还是要便宜一些啊，比那个差一点的壁纸呢要贵一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水平。 这样您这么算啊，特简单，因为不知道您家是新家还是老房子啊，如果是新房子的话，您涉及到一些水电改造啊，您把水电改造这些基础的装修全部做完了之后啊，然后您再算怎么算啊，现在趁着他们有活动，20平米的客餐厅是8800，刚刚说了客餐厅如果不足20平米，您可以找其他的地儿，反正管20平米是8800， 嗯， 对不对？ 对是的， 138减20平米啊，这20平米是8800的算的，剩118平米，其他的您刚刚说了是按440块钱一平米算。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按440平米算还是实用面积。 啊，实用面积 一般的那个，你说138了，它可能还是建筑面积。 对，如果您的实用面积，比如说138，真正得房率大概20%多，您可能能拿到一个110左右的房。 对对对， 啊，对吧？您真正的把那20刨了之后，您可能剩个90， 哎， 啊，剩个90之后，90乘以440，基本上就能还原您家大概是什么样的。 哎，对对对， 对不对？ 可以这样算。 这当然，这些不包含家具啊什么，这得您自己买啊。 对， 当然一号新家也有人家自己的家具啊，什么厨卫啊什么，可能在他那儿买会更优惠一些，因为打包价嘛。 嗯， 对， 是的。 您这么算，基本上您家需要多少钱就能算出来了，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赶紧打电话，这个是最重要的。来，电话号码是 855-30566。855-30566， 对对对，而且呢，现在还有优惠啊，这个您可以先约一个免费量房，先把那枕头给拿着，是吧？ 对，我们还送那个智能门锁。 对，如果最后签约了啊，送您智能门锁，现在名额还有。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套餐里面是含了客餐厅的吊灯的。 对，我就想问这个， 哦，对对对对，灯， 刚才我耳朵特别尖的，我听到刚才那广告里边说到了，还送吊灯呢。 哦， 我就想问这个，我说刚才怎么咱上半时段节目里边没提呢？啊， 对， 这吊灯怎么回事？ 就吊灯这个呢，因为客餐厅一改造嘛，原来的灯就不好用了，因为客餐厅想改，肯定是想改自己喜欢的这个风格。 嗯 啊，通常原来的灯都是不太匹配的啊。我们就是也考虑到这一点了，所以也是在这个做8800的这个套餐的时候呢，也就把这个灯一并给考虑进去了。 嗯 啊，原来愿意装中式的风格，那就中式的吊灯；如果是欧式的风格，那就装欧式的吊灯。这个都是考虑的比较周到。 嗯，明白。齐峰也回了，说是老房子。老房子是这样，如果您整个的这个比如说一些整个结构啊没有任何的一些改变，你说我还是这样，只不过想让它更换新一些， 嗯， 我想让墙变一个颜色，我想它其实都不仅仅是变颜色了，可能用一号新材的话整个风格您都可以随意设计。 对对对， 您那儿有很多风格您是可以选的，是吗？ 是这样的，因为传统装修用一般来说，我们原来讲家里面装的效果比较好，装的比较豪华，往往都是体现在墙面和顶面上面的，就是墙面和顶面呢更能够体现一个家里面的装修的这个风格。 嗯， 就是我是要中式的，肯定是一般不会是白墙啊，都是有一些木线条，然后再加上一些或者是壁纸，或者是那个护墙板啊，这样的一些造型在墙面上面能够展示，包括顶上面也是加一些木质的一些线条， 嗯， 能体现中式的一些元素，对吧？往往呢，这些原来呢，这种做法呢，就相对比较贵，啊，就是很多人就没选择了，可能想我去装修嘛，就找一个什么现代简约啊，现代简约就是简单一点的装修，可能考虑的还是造价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呢，用一号新材呢，基本上已经是这种把这种原来就是想表现这种风格的这些材料价格，给它降到了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水平，就是你可以装得很豪华啊，但是造价啊比就是400落地啊可能也就稍微高一点点， 嗯， 仅此而已。 嗯， 也就是说特别便宜，但是有豪装的效果， 豪装的效果 是吧？ 对， 嗯，而且这种豪装效果呢，您可以任意选，比如说您喜欢中式的， 嗯， 对， 喜欢欧式的， 是的， 啊，喜欢什么哥伦比亚式的， 地中海、 加勒比海式的， 啊、 就是类似于这些风格，其实都可以选。 对 对, 对， 因为上周我们也聊到了花色品种非常多， 是的， 就只要您能想到的，几乎都涵盖了。 对 对 对, 对，都可以，都可以用。就是您在那，比方说在看到自己朋友家或者是在哪个网上面看到哪些图片， 嗯， 啊，说这个风格我很喜欢，对吧？我这新家肯定是我们的一号新材都能够给您表现出来， 嗯 啊，而且材质上面，我们跟实木的这个表面。或者是跟食材的这个表面你是看不出来任何区别的， 嗯 啊，而且相比之下，我们比那个木就是木实木的护墙板的话，我们还有一些优势，啊，除了价格低的优势之外呢，我们也是第一防水， 哦 啊，就是我不怕水，因为实木的那个它是你可以擦，就是用抹布擦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泡， 哎，对，不能泡， 嗯， 就是我拖地啊或者什么那些墙角那地方。啊，都会就时间长了都会发黑，啊，就是家里面有木地板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就是如果是客餐厅都是木地板，然后那个就是厨房和卫生间的门口都会发黑，啊，就是实木实际上是怕水的，啊，而我们这种材料它是不怕水的， 嗯， 啊，是可以其实可以用于户外， 嗯， 啊，甚至是用于卫生间， 嗯， 啊，卫生间墙地面都可以，就是。是可以防水。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材料防火啊，其实防火也是一个家里面头等大事儿。 当然， 对吧？就是那个实木的那个护墙板呢，它其实是不防火的啊。我们这个材料它防火是二级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环保啊。市场上面的这个实木的这个护墙板呢，它的就是价格差异很大啊。好的实木真正实木的呢就非常贵啊，但是便宜的呢它的环保性能往往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达不到标准的， 嗯， 它可能它的单个产品你检测或者是它国标，它之所以可以销售嘛，它是符合这个甲醛释放量的，但是呢家里面一旦用的量比较大，用的比较多的时候，它就是有累积效应，就容易这个环保超就是甲醛超标， 嗯 啊，而我们这个一号新材呢，它是零甲醛，零甲醛是没有甲醛的，无论你在家里面用多少，啊，你满屋子都用啊，它是没有甲醛释放的啊，这个时候我们有检测报告， 嗯 啊，客户也可以装完房子自己去检测，我们这是零甲醛的， 对对对，而且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您就打这个一号新家的电话，您说您光说了，我没看到您那板材到底什么样啊，是吧？花色到底有多少啊？ 嗯， 您拨打他们的电话855-30566，855-30566，然后设计师呢会就是带着咱们的这个板材， 对对对， 然后带着整个的大概的样式。到您家里边，这样的话您看起来更方便一些。 是的，是的， 而且还带一枕头，嗯，啊！记着，要是没带枕头，这枕头呢？啊，让他回去拿去啊！前五十位啊，前五十位啊，不是说那个所有的朋友，您如果是五十位开外了，您可能这枕头就没戏了啊。但是争取这五十完了，咱们再来五十啊。冬天这睡眠很重要嘛， 是 睡眠健康很重要。另外还有就是，如果签约的话。是咱们有一个2388的门锁，智能门锁， 智能门锁， 这也是送给您的。 嗯， 其实每一家可能遇到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您家是新家，那我这门怎么办呢？这一号新家能不能帮我解决啊？这可能您就打电话直接问就行了，因为依据每个人的家庭可能遇到的问题啊都不太一样，所以记着电话855-30566就可以了，是吧？那个我接下来再多问一句啊， 你问， 就是刚刚您也说了。20平米啊，8800呀，等等等等等等，下周的周三就是12月12号了啊，好多这个商户都在12月12号有活动。 对对对对对， 你们有什么活动吗？ 我们在双十二这一块呢，我们会现在是给客户一些签单上面的一些优惠的。 签单就是如果签单是有优惠， 如果签单是有 优惠，都什么优惠？跟我们说说。 这个呢，现在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是签合同， 是不便透露吗？ 不好说。